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互联网平台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我们又是周一，我们九八二活力榜的节目又是照常跟大家见面了。 嗯， 还是呢要例行提醒您啊，您除了能够在电波当中来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登录易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好看的直播间， 嗯， 非常好看的女主持人，还有我， 还有就是你想说非常好看的男主持人是吗？ 不好看不好看，就是我就是我，我还是很谦虚，我一般这个人是很实在的，有什么就是什么， 嗯， 还有我就是非常好看的女主持人， 嗯， 还有我，大家看一看，嗯，包括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很多的视频素材啊，也是通过视频可以更好的能看，所以说呢如果大家能够有条件，哎，周围正好有这个 WiFi 的话，可以来登录我们的平台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的直播。 嗯， 那么今天呢是周一啊，照例呢我们在这个今天的榜单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上一周的一个热门话题的一个榜单。那么上一周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大事，很多很多重要的新闻，有很多很多的热点，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挑选的呢就是上周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个事件。因为我知道上周其实还有一名非常知名的乐队的主唱啊，不幸是自杀身亡。本来我们也是想给大家分享这个榜单的，其实我们想周一啊一个好的日子，因为其实他的歌迷也很多，包括我也非常非常喜欢Linkin Park 的歌曲，但是呢觉得哎呀毕竟是斯人已逝啊，过多的去评论反而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一些这个不必要的困扰，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挑选了另外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也就是在昨天晚上刚刚结束的 国际泳联游泳世锦赛的比赛，哎，跳水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泳池的较量昨天也是正式的开幕了。那么打头的呢，就是咱们国家非常知名的游泳运动员孙杨，昨天是在400米的比赛当中夺冠了。 嗯， 我看也是很多的朋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都在评论昨天的这场比赛哈。 嗯，所以咱们是不是要先看一下他那个比赛现场的实况，我们来重温一下。 嗯，好，我们来马上来一起回到昨天晚上孙杨昨天夺冠的现场，我们先来一起的重温一下昨天晚上的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孙杨起腿了，进入最后的冲刺，一马当先啊！ 哎，脚下浪花翻、哎、现在孙杨你是中国游泳的旗舰开门红， 真为孙杨感到高兴、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项目实现了自己的三连冠， 好的，漂亮， 非常好，3分41秒38， 哇，41秒38这个成绩也非常非常的突出了， 也是这几年孙杨最好的一个成绩，从伦敦奥运会之后，应该说这个成绩就是他这些年刻苦努力坚持的给予他的一个肯定，我们祝贺孙杨，我们祝贺孙杨。 孙杨今天比赛里边给人感觉到是非常的强， 是的， 孙杨用成绩用实力让那些质疑的人闭嘴，澳大利亚获得43秒85，获得了第二名，意大利的德德第三，淘汰环排名第四、嗯、奥地利的选手是五名，英国选手该已排名第六， 祝贺孙杨，孙杨真替他高兴，确实旅奥运会之后也经历了很多，包括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也一度曾想过离开泳池，但是还是割舍不下对这份水的这份热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孙杨再次站在这个400米自由泳的这个最高的领奖台上，让我们祝贺他，孙杨也非常激动啊！我们看他去了以后，也一直这个比较激昂的庆祝，确实释放一下他所身上背。 哎，刚才话没说完啊，释放一下背负身上的压力啊。其实就像刚刚这个解说还有嘉宾讲的，孙杨其实在16年的奥运会之后是经历了很多，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在去年奥运会上都知道，孙杨是在这个比赛当中被一名澳大利亚的运动员霍顿是指责是这个叫做吃药的骗子。 对。 哎，所以也是当时背负了真的非常大的压力，正好呢当时孙杨在里约奥运会上的成绩又不是的非常的理想，所以也是遭受了很多的质疑。 所以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体育运动员呢，有的时候压力特别大的一点是在于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会背负着比别人更大的压力，因为所有人的这个焦点和重心就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然后此时此刻呢，他还要去参加比赛，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了。我们都参加过高考哈，高考的时候，你家里就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那么几个人把这个关注点集中在你的身上，你就已经开始觉得哦，压力真的很大了。所以你要想想体育运动员当甚至几十亿人把目光集中在你身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所以说呢，昨天孙杨这个夺冠啊，其实不只是他自己完成了这个世锦赛当中的三连冠，其实更重要的意义是他完成了对所有关于他质疑的一个最好的这个回应。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榜单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近些年当中涌现出来的我们印象非常深的在体育圈当中这种实力打脸的情况。这还是非常的多的。因为孙杨我们都知道，其实在12年的这个奥运会上，作为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男子游泳运动员，其实是为咱们国家在这个游泳项目上是打开了一块未开发的或者说从来没有染指过的领域，这就是自由泳的长距离。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游泳项目呢一直以来的成绩相比于另外一个同归类于游泳的大项跳水相比啊，一直成绩是不是特别的亮眼的，但是就是从孙杨那一代运动员开始，在这种男子长距离的游泳的项目上是为中国打开了这么一个先河的。因为可能之前我们都知道在一些女子的短距离的项目上，比如说这个罗雪娟的蛙泳啊，也是获得过这个奥运会的金牌，但是在男子这种长距离，就是大家可能在印象当中是属于游泳的游泳界相当于这种男子100米 米非常非常有地位含金量最高的项目当中，一直是缺少咱们中国运动员的身影的。 对、嗯、所以其实当他出现了之后哈，我们整个国人的这个就是心情已经沸腾了、 嗯、 所以此时呢对他的一种期待可能会给他造成很多的压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哈。 嗯，包括这个孙杨其实在出名之后啊，因为他本身也很年轻嘛，在赛场外也有很多关于他的这种可以说是有一些负面的报道、 嗯、 比如说当年就爆出他跟自己的这个主教练，专职主教练这个朱志根教练在赛场外发生了一些摩擦，由于两个人在这个训练理念上有一些偏差，再有就是这个教练他认为对他的私生活管得太严了， 嗯， 所以当时是有一些这个不好的情况出现啊。但是最终呢，随着孙杨他一步步的这个成长，比他这个12年的伦敦奥运会已经过去了5年的时间了，在这5年当中他不只是在泳池里啊，其实在赛场外也是经历了很多。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孙杨，刚刚这个赵爽在看视频那还说呢，说觉得孙杨没有以前帅了， 嗯， 可能是刚出道的时候类似于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这种小鲜肉啊、 嗯、 是非常的这个青涩又非常的帅气，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个打磨啊，也是可能会觉得哎呀当年那种锐气可能变少了，但是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更加成熟，大家看着比赛会感觉更加踏实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哈，我们只关注他比赛的时候呢，也许他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嗯、 但是因为正好这个孙杨崭露头角的时候是互联网时代已经开始非常发达的时候， 就很多东西会被放大， 对、嗯、所以大家很关注除了他体育之外的一些东西、 嗯、 包括在网上就大家也会给他取一些这个称号、 嗯、 所以呢其实当时他的情况是他除了是一名运动员之外，其实他也成为了一名网红。 嗯，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哦他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赛场本身，其实赛场内外对他来说都是形成一股无形的一种压力、啊、 没错。 嗯， 但是呢其实优秀的运动员啊或多或少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成长经历当中都会面临过这样的情况，因为谁的这个竞技状态也不会说从我一出道一直到我退役都保持在一个最高峰，这样的运动员在历史上几乎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任何人的状态都会有起落，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在自己成绩比较差或者说状态真的比较不好，你的这个成长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如果不能够好好的处理这些压力，那么可能你的职业生涯遇到第一个这个低谷的时候，可能就会真正的就退出顶级运动员的行列当中了、 嗯、 所以能否战胜压力，能否跨过这道坎儿，是真的每一个优秀的职业运动员面前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榜单也是跟大家列举了、 嗯、 包括孙杨在内另外的几位在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遭遇过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但是 质疑、 嗯、但是最终呢又成功的站到了这个最高的领奖台上，用自己的表现，用赛场内所有的一些成绩来回答所有的东西。 嗯， 嗯，我们来这个一起从今天榜单的第一位开始说起哈、 嗯、 就今天我们说的运动员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之前曾经挺辉煌的、 嗯、 然后大家呢对他们抱有特别大的希望和期待、 嗯、 可是此时呢就是会发生一些事情哈、 嗯、 然后让大家这个舆论又一股脑的说哦这个人不行，这个人从此就怎么怎么样了， 对， 会有一些这样的说法、 嗯、 哎之后呢他又用实力证明了其实他是可以的哈。 嗯 嗯， 没错，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两位朋友啊问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可能是刚刚进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体育场上那些实力打脸的经典的案例啊、 嗯、 是由昨天晚上孙杨夺冠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排列一个类似的榜单。除了孙杨之外，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第一位分享的这个运动员的经历啊，这种打脸的案例就是来自于纳达尔。纳达尔呢，可能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不管是熟不熟悉网球的朋友、 就是嗯、 可能都知道这个纳达尔是这个目前国际网坛可以说仅次于费德勒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但是他呢同样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遭受过非常非常严重的伤病的影响、 嗯、 一度是濒临退役，但是就是在 今年也就是刚刚过去两个月前结束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四大满贯的一项比赛当中，纳达尔是重新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几乎马上濒临退役的时候，他又重新回到了赛场，证明了自己，而且是完成了法网十冠网，就是在法网这项比赛当中，法国网球公开赛当中 十次大满贯， 十次拿到了冠军，这一项记录是前无古人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红土之王啊！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啊，纳达尔在今年法网夺冠后的视频，我们还是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纳达尔成就十冠王的那个历史的瞬间。 哇， 真的是，今天纳达尔确实是上了发条了啊，上的好紧呢。 今天也不用跑那么多了，而且其实第一盘有一个瓦林卡对他的调动，他不怎么追的，他情愿呢把现在的体能呢用在这种高节奏啊，很快节奏的这种对攻方面。 在红土球场上打球，纳达尔只要有状态就拥有绝对的实力。对着瓦林卡，纳达尔一改往日以守为主的打法，他打得更加积极，更加抢先进攻，抢先上网。这场比赛完全呈现出一边倒，6-3 6-1，纳达尔再胜两盘，从而以大比分3-0击败瓦林卡，成就了法网十冠王。所有的比赛我都竭尽全力，但是在这里那种感觉难以描述，很难进行比较。对于我来说，在这块场地上的感受难以跟其他任何一种感受进行比较，这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项赛事。能够再次在这里取胜，我此时难以描述自己的心情，非常感谢你来。 That I cannot describe. Thank you very much. 在颁奖仪式上，组委会精心设计巨大横幅来纪念纳达尔的十冠王成就。至此，纳达尔职业生涯大满贯的冠军数量也达到了15个，再一次捧起大满贯的冠军奖杯，纳豆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哎，刚刚我们呢是看到纳达尔在2017年成就法网十冠王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比赛还有颁奖仪式的一些片段啊。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一位玉米狂人的眼泪说：“小红短裤又发现我今天，你怎么老发现我穿的小，老关心我穿的小红短裤的问题？” 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景别其实给的也不是特别的大呀，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着装， 确实是能看到的。感觉也是自己暴露在大家的火力之下。所以说嘛，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节目，做一个直播，我们的全身都暴露在所有看我们直播朋友的这个火力之下，更别说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体育运动员，一个体育明星啊，天天暴露在媒体的穷追猛打之下，暴露在大家的眼光当中， 对， 是一件多么多么刺激的事情啊。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体育运动员啊，他们都曾经暴露在大家的目光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顶着巨大的压力去参加比赛，然后可能出现一些小的失误哈，之后呢，他们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啊，就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 对这些质疑进行一个实力的打脸啊。其实我想问一下赵爽啊，你觉得如果啊换位我们思考一下，把你去异地相处到跟那个运动员同样的位置，你觉得面对这些压力，你觉得自己 OK 吗？ 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比如说纳达尔，其实有很多人会跟这个费德勒哈，把他跟我们上周说的费德勒去相比， 对对对，没错， 但他们的打法其实是应该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对对， 因为纳达尔我觉得他的打法可能更多的是拼体力吧，或者说、 哎、你很专业我发现， 因为之前就是有过对比嘛、 啊、 就是说我觉得拼体力的时候，当时很多舆论就觉得他年纪大了嘛，就虽然其实他实际年龄并不大，但对于他那种靠体力取胜的体育运动员来说呢，就觉得他的年纪大了嘛。然后我觉得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而且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还能站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了不起的。就是大家打他那个痛点，就是你知道有些运动员他的失误我觉得是一次偶然的，就大家都知道哦，这次他就是状态不佳，所以失误了。我觉得这种舆论压力还不是特别大，当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哦，这个人可能体力不济了，他 就是要走下坡路了。 对，而且他这种打法有可能他年纪越大越没有办法去打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想再站起来是很难的。 哎， 哎，我发现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啊！你居然还知道纳达尔的这个打法主要特点是什么？ 因为之前在费德勒夺冠的时候，就有人把他和纳达尔做了一个比较嘛。 嗯嗯，没错，我觉得你真的你说的非常的到位。纳达尔跟费德勒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费德勒主要还是在这个网球当中啊，主要凭一些手上的感觉，凭这个打球的落点，非常的精细，整个的调度也是非常的这个周密啊，凭这个来取胜的。而纳达尔他其实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体能非常好，就是他可能手上的感觉呀，包括打球的力量啊，跟费德勒啊，包括一些这个德约科维奇啊这些选手的类型，他这个拍子上的感觉可能都不如他们好，但是他赖以成名或者说赖以这个立足的根本就是他不懈的奔跑，就换句话来讲吧，有一些球可能如果换到费德勒去，费德勒就不会去追了，就觉得这个球我追了也追上的希望也很渺茫，而且对我体能的浪费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网球运动当中，你做一个短距离的这个冲刺下来，对体能的消耗这是非常大。你可能在打下一个回合的时候，上一个这个疲劳的点还不会过去啊，所以很多运动员都可能选择不会去追的球，但是纳达尔会去追。 对， 就是很多看似不可思议，觉得这个球肯定这一盘下来你这一分就丢了，但是他就是能把这个球追回来，并且通过自己这种不懈的奔跑去取得这个比赛的这个胜利。尤其当这么一名运动员，其实我们知道纳达尔他主要遇到的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困难是他的伤病，把他的手腕的伤病，包括他的背部的伤病、腰部的伤病，其实都是积累了很多年的。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些职业运动员他们的伤病并不是说这一次偶然的受伤所形成一个很严重的伤病，他们都是从事这个运动、甚至是在他们很小 积劳成疾吧， 对， 算是 积劳成疾，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这个训练，一天一天的这个训练，其实身上的伤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当这个伤病有一个大爆发的时候，就会对你的职业生涯、你的职业生命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纳达尔在2015年的时候就面临了这样的情况。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榜单哈、说的第一位运动员，就是他在别人舍大欺错的，然后在别人最质疑他的一些，包括战略战术，还有包括他的打法的时候，他能从哪儿跌倒，然后从哪儿再爬起来。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体育精神哈，也真的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对，尤其是当我印象特别深的，因为纳达尔的叔叔叫做托尼纳达尔，也是一名前网球运动员，但是成绩没有纳达尔那么好，但是他的身份呢是作为纳达尔的教练。在今年这个年初的澳网，其实纳达尔也是打进了决赛，最终输给了费德勒。那个比赛打完的时候，他叔叔当时非常的激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真的是就是眼含热泪啊，一直在说有很多人都觉得纳达尔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已经到尾声了，但是我想今天的比赛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的人，纳达尔在今年他又回来了，他会有更好的成绩、更好的比赛来呈现给大家的。这是非常激动。包括另外一个网球的名宿啊，叫阿加西，也是之前一个年代很优秀的网球运动员。他在对纳达尔的评价的时候就说，在纳达尔2015年遭遇很严重伤病的时候，他就说我认为纳达尔不可能再恢复巅峰的状态了，他已经过了他身体条件或者他这个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了。但是就当今年纳达尔重新夺回这个法网冠军的时候，阿加西又主动的通过媒体出来说，我对我之前的言论对纳达尔表示道歉，他确实改变了我的看法，他的职业生涯确实还能够在巅峰站很久。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些运动员哈，我觉得这几位运动员呢是最后又站回巅峰了，但其实可能在体育赛场上有更多人是并没有最后再站回巅峰的，但其实这些人突破了自己的那一道屏障，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了哈。所以咱们是不是该聊今天的第二位运动员了呢？ 对，除了纳达尔之外， 我怕一会儿再聊下去你就哭了。 没有，我因为我看比赛，因为我从小看比赛的时候还是比较敬佩这样的人的，真的是比较敬佩这样的人，因为这种压力啊，或者说这种困难，真不是每一个人能承受的。他们能承受困难，能承受压力，这是第一位的。第二，还是要通过赛场的表现，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运动它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是没有用的。有很多人都会被这个媒体攻击啊，被球迷质疑啊，这是很多的。但是你通过你的这个语言去回应他们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 比赛场上取得好成绩，取得最后的冠军，用成绩去回击一切，这是作为运动员唯一的办法，其实也是挺残酷的。 嗯 啊，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再下一位的运动员呢，跟纳达尔的情况其实还不是很一样。纳达尔呢是主要饱受这个伤病的困扰，在2015-16年是没有夺得任何的大满贯，而且成绩很差。而另外一个运动员其实承受的不是伤病的困扰，而是一张红牌给他带来的代价。这是一位足球运动员，现在呢也是名满天下了，这就是贝克汉姆。贝克汉姆在早年的时候其实也是承受过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的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准备了一小段这个当年中央电视台给贝克汉姆做的一个专题的小短片，可以说比较完整的概括了贝克汉姆他整个的职业生涯。他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偶像，同时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他的职业生涯是怎么样的，我们先一起来通过这个短片先来回顾一下。 好，就是很多人即使不懂足球的话也肯定会知道贝克汉姆的存在哈。 不是天才，没有上帝的眷顾，他只是默默地奔跑，静静地等待。美丽的弧线让他集万千宠爱，却也让他背负了太多的本不应该属于他的责任。直到曾经的倔强变成今天的执着，直到背影渐行渐远，只留下一声叹息。我们可以说他没有老，因为青涩的微笑记忆犹新。我们可以说他正在老去，因为岁月无情，唯有时间永恒。从那条炫目的中场弧线到法兰西的红牌，那种从天堂坠落的痛楚让他明白，人生若无缺憾就不会完美。于是转过身，背影越来越清晰，是浮华褪去，他变了，变得成熟。他不是天才，不是领袖，但是带上三狮军团的队长袖标，他却勇敢地承担起一个天才领袖应该承担的责任。这种勇气让我们肃然起敬。三冠王，战希腊，复仇阿根廷，坚持和忍耐终于让他在胜利之后可以肆意宣泄压抑之情。摄像机前那张无限放大的脸，夸张的、扭曲的，彰显着一个男人的力量，很美，很高贵。当一个人习惯高昂的头，他就为任何选择做好了准备。出走红魔是一种忍让，尽管眉骨上的血迹还未褪去，他依然眷恋地说：“弗格森是我最好的教练，永远都是。”这不是叛逆，只是为尊严付出的代价。离开家，人们关注的并非足球，眼神中只剩下孤独。他很想说，其实我是一个球员。直到为伯纳乌赢得历史上最有分量的一座奖杯，直到磕着伤腿重回国家队，在兢兢业业的付出与执着的等待中，他终于为足球重生。你说要踢到2010年，可是这一天在眼泪中提前到来。你说会为足球奉献一生，可是华丽转身后，背影在好莱坞消失。背影远去，我们不为你哭泣，只为你无眠。 刚看完这视频，我发现贝克汉姆的发型真是换了好多好多个。 哎，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段时间，大家还把他那个发型变成了一种 某典范式的时尚发型， 就是那个莫西干头，对吧？ 对， 就是边上全都剃光，然后中间一溜把它搓搓起来，这种的。 对， 那个就是在他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的一个发型，当时呢也是确实带起了一个全民的风潮。当时我们班我记得好像还有几个人 对 去剪了那种头，然后我被教导主任严厉的批评，你们赶紧给我剃光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贝克汉姆代表的不仅是足球，我觉得他代表的是就是大家对那个时候足球风尚的一种认可吧。 没错，其实贝克汉姆就是像刚刚说的，其实我感觉都并不是足球风尚了，而是全世界的一股风尚。这个他这名球员在这个足球历史上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那么马上呢，我们进行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和您再一起分享关于贝克汉姆的故事。咱们稍后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98.2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生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还是要照例提醒您，您不止可以在电波当中来收听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调频，同样呢还可以在一直播当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榜单是由昨天晚上孙杨夺冠所生发出来的一个叫体育赛场上的实力打脸的案例啊。 对， 给分享几个这个曾经遭受过在这个身体上或者是在这个精神上 承受过非常非常巨大压力和质疑的运动员，他们最终又重返巅峰的故事。 嗯， 在上半段的这个最后，跟大家放了一个贝克汉姆的一个视频哈，是关于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视频。我其实知道，其实不只是男生啊，女生对贝克汉姆也是非常的着迷的。你是这样吗？ 就是上半段当中最后一句话，你可以不知道足球，但是基本上没有人不知道贝克汉姆。就是我记得是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吧，反正那个时候就在我们那儿形成一种风潮，就觉得贝克汉姆是除了足球以外，就他可以为足球代言。那并不是说他的怎么说呢，他踢得有多好，就那时候其实互联网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也没有这么普及，那那个时候就可以形成一种舆论的风潮，就看到贝克汉姆之后你就觉得哦，这是足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 哎，对，其实你刚刚说这样，你刚说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真的是当年我们退回到十年前，在贝克汉姆风靡的那个时候，如果互联网具有今天的发达，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多大体量的网红呢？可能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哈。 如果他成了网红，然后舆论压力特别大，他还能不能继续踢下去？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问题。 对，可能比他当时承受压力还要大啊。 对，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在这个放片花的时候，我也在说啊，其实贝克汉姆是我个人心目当中，我觉得是在足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球员，没有之一。因为其实比他踢得好的，或者说这个竞技成绩、赛场成绩比他高的运动员有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其实贝克汉姆的角色他已经超乎了足球这项运动，可以说他是把足球这项运动从一个单纯的一项体育运动转变成一种时尚，而且大家发现了这个足球当中还能蕴含着这么大的商业价值，可以说是把足球这项运动带到另一个维度的这么一名运动员。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会带来这个转变呢？ 我觉得跟他的老婆非常有关系，也就是辣妹维多利亚啊。这么多年其实他老婆一直在他可以说是一直站在贝克汉姆身后，作为一个像是一个妻子，但好像又是一种经纪人，或者是为他摆平这些、指明这些关于时尚、关于演绎、关于自我包装这些道路上种种的事情。 对， 可以说我觉得是他老婆把他从一个单纯的踢足球的、长得很帅的人，而打造成了一个时尚的符号。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了。就是说，原来咱们觉得运动员是运动员哈，娱乐圈是娱乐圈。 对， 当然咱们也不提倡说要把这个运动员给娱乐化，但其实我觉得可能一个成熟的体制去支持这些运动员去比赛啊，或者是去继续有更多的这个闲，就是怎么说呢，有闲钱去做这些事儿啊，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种商业的支持。 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像贝克汉姆他最早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运动员他已经是不只是体育界的明星了，他甚至是代表着就是全民去关注他的这样的一种风潮。所以他的这个地位我觉得是不可小觑。 没错，那么其实贝克汉姆的现在能有今天这个地位，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啊，也遭受过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挫折。这就是在这个98年世界杯，其实很早了，现在已经几乎20年之前了。那是贝克汉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当时他在英国国内已经是一个还挺红的足球偶像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贝克汉姆这个其实年轻的时候跟他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外形是不太一样，那时候是留着一头非常飘逸的金发啊，然后整个面容也非常的清秀，当时就有很多人关注到他，因为他长得很帅，而且球技也不错。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脚法和任意球啊，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一绝。所以呢，也出现在了英格兰国家队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但是就在和阿根廷队的一场淘汰赛里，贝克汉姆是由于不冷静的一个行为，踹了阿根廷的一名球员西蒙尼一脚，所以被主教练是直接红牌罚下。就导致英格兰队在那场比赛当中是少一名球员一直在作战，最终是输掉了比赛。所以当时英国的媒体、舆论还有球迷全都把英格兰这个被淘汰的这个可以说是责任吧， 锅 分到了贝克汉姆这儿，全都是认为是由于他的不冷静，所以导致了英格兰队被淘汰。我记得当时媒体的报道还说贝克汉姆曾经收到过很多次这种极端球迷或者说不冷静球迷这种死亡威胁寄到他家里去，非常可怕。他还专门为此申请了这个专门的 警力方面的保护，保护他们家，保护自己还有家人的安全。可以说在98年世界杯之后那几年里，贝克汉姆是一直处在舆论的漩涡当中。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很多次，他说那一段时间我天天晚上做噩梦，根本就睡不着觉，那一个瞬间的影响对我太大了，我当时真没觉得我能继续把球踢下去，还能踢多久。当时呢也是一个著名的这运动厂商的广告啊，也是就是改编了一下贝克汉姆的这个故事，做了一个很小的小广告的短片，我们也来一起来看一下贝克汉姆他自己。这是一个中文配音版，但是这个原广告原版是贝克汉姆自己的配音，自己说的话，我们来看听一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是大卫贝克汉姆，这是我的故事。回想98年，我真希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整整3年半，我没有一点安全感。后来我在对希腊的比赛中进了球，所有的记者都为我起立鼓掌。艰难的时候总会过去，只要你能坚持下来。 哎，这就是贝克汉姆他在这个运动广告当中啊自己的描述。然后后来呢，时间到了4年之后，就是02年的世界杯，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贝克汉姆剃了那个引导世界潮流的莫西干的发型的那届比赛。4年后呢，贝克汉姆已经成为了英格兰队的队长。然后在这届比赛当中，他又碰到了4年前被淘汰的对手阿根廷队，两个队又踢到，在赛前所有的媒体全都把焦点集中在了贝克汉姆的身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跟阿根廷队之间的这段恩怨的故事。然后就在这场比赛当中，贝克汉姆是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可以说是完成了对4年前报了一箭之仇。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哈，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有的时候真的想一想，作为公众人物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是这个舆论暴力。后来好像有人看过当时的回放，就是说就他踢倒的那个球员吧，应该是。好像是有一些表演成分在的， 没错，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足球运动场上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诚实哈，可能明明他有2分痛，但是他表演出6分到7分是非常可能的事儿哈， 没错。 所以虽然说贝克汉姆当年那个行为是不对的，但其实对方也有一定的这个演绎的成分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把那个那么大的舆论压力压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其实是有一点舆论暴力的感觉。但往往我觉得在体育竞技场上，因为大家都很热血啊，大家都很沸腾啊，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就是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要把这个就是身体里面那种热血要撒到一个人的身上，然后这样才行。但其实这个是不理智的一种行为。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啊，我理解其实这也是体育比赛它的一个魅力所在。因为正是因为有这些故事，我们在每场比赛的赛前都知道啊，这个队里的谁和这个队里的谁，或者说这两个运动员之间他们之前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过一些我们所谓的这种恩怨，大家就会以这个视角作为一个新的元素去看两个队或者两个运动员的这场体育比赛。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体育比赛它的魅力之一。如果大家都是很冷静，觉得哎呀这个事情不管谁赢谁输都好呀，打一打就过去了，如果没有这种故事或者说我们这种情节和情绪在里面啊，那么体育也不会让这么多人都为之疯狂去看这些精彩的体育比赛和体育项目。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 你还是不同意我的看法。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啊，你去质疑他的水平，你去质疑他的能力，甚至说质疑他在赛场上的行为，我觉得都可以。但现在我觉得很多网络媒体会去做人身攻击。你知道什么叫人身攻击？就是可能发生这件事情，也许是他体力不支，也许是可能他跟对手之间有一些小的摩擦，但你不能说这个人品就是不行，然后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进而攻击他的家人。 对，然后进而攻击他的家人。然后进而再攻击，就是给他的整个的人品感觉就画一个大大的叉在上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赞成的。当你说大家去抨击说哎呦他的这个技不如人啊，或者说他这次可能这个走神了呀，没有好好的去 走神 了，对，没有好好的去准备这场比赛呀，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但是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优秀的运动员也是或多或少都面临过这样，因为他面对的受众太多了，关注他人太多了。他如果想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的话，那么在他出现困难的时候一定会受到 这么大的压力， 就必须得有黑粉， 必须得有黑粉，这个是无法避免的。虽然我们不提倡这种行为，攻击这个球员的人身，进而攻击他的家人啊，对他这种恶言相向啊，进而我们刚刚说到这些这个极端的这个英国的球迷还给贝克汉姆发这种死亡威胁，这种我们是肯定不提倡，而且要坚决的杜绝的。但是不可避免承受的压力，优秀运动员你往上越往上走，压力就会越大，所以。决定你是不是能走到最顶尖，其实不只是竞技的层面，从另外层面也你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你能不能战胜压力，能不能战胜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跟大家其实说的最后一个这个运动，其实也不是一个运动员了，是一支运动队，其实在很多时候也受到过这样压力非常非常多，因为他是来自咱们中国的非常非常国人都引以为傲的中国女排。其实中国女排我们知道获得过三次奥运会的冠军，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低谷，比如说08年奥运会大家给他们非常非常大的希望，但是他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可以说我中国的所有的人在排球这个项目上所有的希望和关注点，甚至对，甚至是在奥运会上，我们都说其实别的比赛可能大家的关注度都不如女排比赛这么高，我们觉得女排是跟咱们国家体育精神或者说是能够代表中国体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符号，所以它背负着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的压力。我们知道去年的奥运会女排是夺冠了，但其实在夺冠之前他们的表现并不太好啊。我们也是选取了当时的一条新闻的报道，综述了女排夺冠的这个始末，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女排在2016年的里约夺冠的前前后后的故事。 从踏上里约的那一刻起，郎平和她年轻的中国女排就承载了中国集体项目最大的期待。然而由于队伍年轻，12人中9人是首次角逐奥运，经验缺乏，加上对手强大，中国队在小组赛阶段是连遭挫折，五场比赛输了三场。郎平把责任揽在肩上，同时通过不断调整阵容让球员找回状态。 输了球了，首先教练应该承担责任，没把大家练好啊。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我们技术上比较粗糙吧。 小组第四出现，意味着中国女排淘汰赛首场就将遇到另一组全胜的东道主巴西女排，输球即被淘汰，面前的路只有一条，放手一搏。马拉卡纳泽诺体育馆里，一万多巴西球迷为他们球队加油的声浪是此起彼伏。上两届奥运冠军巴西女排发球多次令中国队一传不到位，以十分的优势赢得首局。郎平在第二局的几次换人很见效果，老将魏秋月的上场带来了稳定和多点开花的组织进攻。18-21落后三分时，刘晓彤被换上，中国队打出了一波7-2的小高潮，以25-23扳回一局。随后双方又各下一局，决胜局8次平分，郎平很清楚什么时候该给这条船涨一下舵。站在悬崖边上的中国女排爆发出了惊人能量，最后时刻朱婷的进攻锁定胜局，中国女排3-2击败巴西，时隔8年再进四强。赛场上朱婷强悍的攻击力以及她的霸气和自信，很容易让人想起80年代的郎平，也因此呢，有球迷给朱婷起了小榔头的绰号，队友的默契配合让朱婷威力尽显。半决赛对荷兰，朱婷一人就得了33分，第四局的这个球她连扣3次，用执着和顽强换来得分。这场比赛每局的胜负都只在2分之间，中国女排最终3-1取胜，时隔12年再次闯进奥运会决赛。面对网上实力强进攻火力猛的塞尔维亚，中国队首局19-25告负，郎平迅速调整阵容，改变进攻节奏。朱婷在4号位的强攻火力十足，像是一枚又一枚炮弹，只用了20多分钟，中国队就扳回一局。第三局，中国队的拦网成了取胜的重要砝码，25-22，中国队再下一局。第四局的较量极为考验教练和队员的神经，两队从21平一直战至23平。此时 比拼的已经不仅仅是技术，而是心态和意志。塞尔维亚一次发球失误送出了冠军点，一传不稳更是送出了最终的冠军。 尤其是在小组赛打中那种结果之后，这几场球我觉得大家打得特别的团结，就是每次我觉得都是在落后或者领先你们，大家眼睛都是红的，都想要这种球， 反正都是对我们的考验吧。我觉得大家还是忍得住，能够耐得住，坚持到最后吧，谁坚持到最后，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 中国女排继1984年和2004年之后第三次站上了奥运最高领奖台。 好了，刚才看了一段是女排夺冠的视频哈、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 你的感触主要在哪儿？ 因为小的时候你看我是一个体育盲，小的时候不看球、很小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吧就开始看中国女排打比赛，当时应该还是郎平作为运动员的时候在打比赛、我记得我在很多就是床和床之间那儿跳来跳去啊，然后就是学他们那个扣球啊什么的那样的一个姿势、然后我印象就非常深刻，就中国女排甚至比乒乓球对我来说影响就还要大。 对，因为确实那个年代的女排，因为中国不像现在有这么多这个出色的运动项目，中国都可以在上面达到这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个年代可能能够出类拔萃的拿得出手的运动成绩还并不是很多，女排就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其实在咱们这代人，包括其实我觉得对咱们父母那一代，就是五六十年代生人甚至再早的那一批看球的人来讲，女排可能对他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异样会更大。其实我刚刚看这片的时候感触也是很多，我就觉得哎呦，你说就在这一届比赛当中最后虽然夺冠军，但是刚刚通过这个短片当中也说到前五场小组赛是输了三场，最后是很勉强挤进了淘汰赛，离淘汰当然就差一点了。而且当时你想前五场比赛输了三场，大家都不会觉得你这个队最后能走到一个多大多高的这么一个高度啊。当时我记得有很多的媒体包括这个球迷他们的这个论调很悲观的，但是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体育比赛就是说你一旦有成绩做回应的话，当时打你脸的人是很容易就叛变过来捧你的，因为这 实力说话 真的是这样，对吧？ 而且其实中国女排我觉得也挺不容易，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整个世界的赛场上中国女排不算是那种特别力量型的，我自己觉得不是很力量型，其实他算是比较战略战术型的、所以就跟那些真的高大威猛的就是其他的那些国家的女排女将相比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战略战术稍稍出现一点偏差、然后以至于这场球没打好也是非常怎么说的非常正常事儿。虽然说一直他是以稳著称的哈。 没错，哎，这个女排确实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就我们从这个其实从身材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比这种那种欧洲人，我们都知道荷兰人的这个平均身高是很恐怖的、我们半决赛就是赢的这个荷兰队啊。 对， 从这个身高到体重到力量，其实种种的身体条件上我们是很劣势的、但是我觉得第一就是由于我们这种战略战术这种郎平指导安排的得当，再有就是女排这种拼搏的精神、不管有任何的情况，包括我们前一场比赛打得不好，国内不只是国际的媒体啊，国内有很多球迷表现出了对你的质疑，觉得你这个队就这样了、但是真的他们真的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一股非常抱团的那种精神，就是说我就要不管你怎么看我，这场比赛我们如果想赢我们就拼我们的全力去赢。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是，我觉得不止作为一个运动队长，就其实作为每名运动员都是身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运动品质。 好的，那下面呢就放出我们今天的榜单哈、就来说一说这些实力打脸他们质疑他们的人的这些运动员哈。 九八二活力榜之体育圈的打脸必须靠实力，第四名孙杨，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澳大利亚选手霍顿毫无根据地指责孙杨是吃药的骗子，恰逢孙杨当时的比赛成绩不佳，质疑之声由此铺天盖地的袭来。而在刚刚结束的国际泳联世锦赛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孙杨游出了3分41秒38的赛季最好成绩，领先第二名霍顿超过2秒，以绝对优势夺得了冠军。孙杨用霸气的表现回应对手的挑衅，也回应了所有对他的质疑。 孙杨用成绩、用实力让那些质疑的人闭嘴。 第三名纳达尔，纳达尔从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有大满贯入账，不过在2015和2016两年，这个数字却尴尬的是零。对于年过30而且满身伤病的纳达尔来说，下一个大满贯会在何方？正当大家都认为纳达尔再也无力重返巅峰的时候，他顶住压力在2017年强势归来，完成了前无古人后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来者的法网十冠王的伟业。 所有的比赛我都竭尽全力，但是在这里那种感觉难以描述，很难进行比较。 第二名贝克汉姆，98年世界杯上，贝克汉姆由于在英格兰与阿根廷的比赛当中失去理智，报复对手，被主裁判红牌罚下，英格兰因此惨遭淘汰，贝克汉姆也成为了全国的罪人。据说曾经数次收到过不冷静球迷发出的死亡威胁。而在4年之后的2002年，已经成长为英格兰队长的贝克汉姆，再次在世界杯赛上迎来了老对手阿根廷队。贝克汉姆贡献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击败对手，一吐4年来的阴霾。 应该承担的责任，这种勇气让我们肃然起敬。三冠王，战希腊，复仇阿根廷，坚持和忍耐终于让他在胜利之后可以肆意宣泄压抑之情。摄像机前那张无限放大的脸，夸张的、扭曲的，彰显着一个男人的力。 第一名中国女排，提出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小组赛当中，中国女排5战3败，只能以 B 组第四名的成绩晋级八强。对手实力上的势均力敌，东道主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这些都成为了中国女排夺冠路上的阻碍。可是在几乎没有人看好女排的时候，他们并不服输，拼尽全力抓住了每一个机会，最终重返世界之巅， 送出了最终的冠军。 尤其是在小组赛打中那种结果之后，这几场球我觉得大家打特别的团结，就是每次我觉得都是在落后或者领先，你们大家眼睛都是红的，都想要这种球。 反正都是对我们的考验吧，我觉得大家还是忍得住，能够耐得住，坚持到最后吧，谁坚持到最后，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今天的982活力榜的榜单了呢。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 嗯，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伦伦， 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